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如果提起民乐，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民乐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宝藏。那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将会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是在2020年10月24号中央民族乐团在疫情后首次回归舞台的精彩演出。那这场演出的刀伤主持人是海霞，嘉宾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赵聪和指挥家刘莎。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播海霞，很高兴啊，能和大家在国家大剧院的线上演出当中见面。今天晚上我们将欣赏到的一场有特别意义的精彩演出，我对这场演出呢也是非常的期盼。而这场音乐会的演出将会由深受海内外乐迷喜爱、堪称民乐国家队的中央民族乐团来为大家呈现，可以说是顶级品质，重磅亮相。所以啊，我真的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拨动了琴弦，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知音跟我一起来感受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同时也是抛砖引玉。那接下来呢，要引出的美誉就是两位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著名音乐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心中的民乐之美，同时也为今晚的音乐会带来导赏解读。蹦蹦蹦，伴随着古风的沧海一声笑的旋律啊，我们接下来就要认识我们今天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有请他们。一位呢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指挥家，也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首席指挥刘莎先生，欢迎刘指。 你好。 还有一位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琵琶小仙女，是我们著名的琵琶演奏家，现在也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赵聪老师。 海霞老师好， 欢迎赵聪老师。 大志，我们两个是上了新闻联播吗？ 我也有这种感觉。 做梦吧。 是啊， 我们太开心了，看见海霞姐姐，关键刚才我们竟然听见了海霞姐姐的首秀《沧海一声笑》。哎，我是一个琵琶老师，竟然教了一个古筝学生，竟然在1分钟之内学会了《沧海一声笑》。 速成班， 速成班，速成班。 哎，我在那一瞬间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民乐的那种魅力。以前只是看别人在弹，但是真的坐在古筝前面拨动那个琴弦的时候， 你的心弦 啊，真的是拨动了我的心弦。而且呢，在那一刻真的是感受到了民乐的那种非常圆融大气的特点啊。 春日之花，秋日之时，在音乐会的开场第一首曲目就是来自于作曲家王云飞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春华秋实》，汗水的印记不会消逝，点点滴滴汇聚成河，奉献虽然不及回报，但是终将会结出硕果。那在这里担任二胡独奏的是二胡演奏家唐峰。 大家对于音乐啊，就是不仅仅是听起来的时候觉得很开心，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心灵的共鸣。 没错， 比如说我们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哈、啊，就是我们的节目里面会有一个伴音，就是哒哒滴哒 哒哒哒哒滴哒。 对对对，只要这个春节序曲一奏起来，所有人都知道，哎呀，过年了，就这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 一听到这个步步高，哒哒哒哒滴哒， 就觉得很开心。 对，就有喜事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音乐其实带给我们的一种中国文化啊，让我们其实一直是在这种音乐的熏陶当中，也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当中，慢慢的成长起来，成为了我们这个人生记忆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不是很长久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古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东西吗？ 古代时候有，其实我们的民乐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当然，如果要是说在教科书上，大家都说的是那个贾湖古笛，那个笛子根据碳十四做的测定是大概有8000年、9000年的历史。但真正从这个大型的乐舞的历史上，其实在汉朝就有了，就叫乐府。 其实除了您刚才讲到的史书上的记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器物，就是那个陶俑。 你看那个国家宝藏里面，其中有一集就介绍了叫载乐骆驼俑，就是那个 唐三彩， 对，大骆驼上面一个毯子，上面有各式各样的乐器。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在做贸易的过程当中，骑在骆驼上的那些商队的人，他们也很注重这个音乐的这种配 搭。都是从西域传来的呀， 有很多乐器从西域传来的。 是二胡，胡人嘛，你听二胡、琵琶、唢呐。 唢呐，波斯传来的。 这是两个字。 最早我们在那个书上和我们后来我们也是自己总结，就发现真正是我们自己中华民族传下来的 汉文化的， 是一个字儿的乐器。 哦，一个字儿的 琴 箫 箫 笙 瑟筝埙笛 啊，对， 这都是一个字的 啊，一个字的，这是就是汉民族本身的。 对， 我们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以至于什么乐器来了之后就被我们给同化了， 就不仅同化了，而且还同化得很好，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文化 我们 的一部分了。 对，就是我们的。 有着民乐国家队之称的中央民族乐团久别重逢，重磅归来。这是在2020年10月份的一场音乐会，乐团的首席指挥刘沙直棒中央民族乐团近100人组成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连袂二胡演奏家唐峰、琵琶演奏家赵聪，还有笛子演奏家王次恒、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时隔10个月，以顶级民乐的阵容在国家大剧院奏响民乐强音。我相信很多我们的乐迷朋友都记得这场音乐会。那在最开始的导赏环节，主持人海霞和嘉宾赵聪、刘沙难掩激动的唱聊民乐。 就拿琵琶举例，其实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时候已经有了类似于琵琶的雏形，然后跟西域过来的这个琵琶结合，慢慢慢慢我们就改编。在《韩熙载夜宴图》里边第一次看见坐在凳子上演奏了啊，但是呢到了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特别聪明，把它立起来，立起来以后左手就解放了，它就可以非常快速迅猛的发展了、 它的运动空间也可以更大一些了、 就所以技术的发展再加上原先只有几个品，现在呢已经完整的西方的12音体系，所有的音全部都能演奏了。所以我们一直类似这样的乐器一直在发展发展发展。 对对对，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形成了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整个的民乐的体系哈。 是，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哈，有点傻，但是我一直特别想请教。 我知道你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喜欢要问的一个问题。 是反弹琵琶的问题。 对， 飞天是吧？ 所有人都会问我。 对，这个反弹琵琶， 这个反弹琵琶你能吗？你能吗？ 我觉得就是你肯定能，但是 我不能。我肯定是不能。 先飞一下。 不瞒您说哈，我还真在家偷偷练过。我试试行还是不行，就是这好像真的不行。 是琵琶太沉了。 不是琵琶，它是反的，你想想这手怎么摁呢？而且在唐朝更大，比现在还要大。 是吗？ 又大又沉啊、然后没几个音，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舞者，是一个舞蹈家，他一定是做了一个小道具。 很多民乐演奏家除了拥有精湛的演奏的技艺外，也为自己的乐器创作了很多活跃在民族音乐舞台上的优秀的作品。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刚才我们听到的二胡演奏家唐峰，还有此刻我们听到的琵琶演奏家赵聪，还有一会儿将会听到的笛子演奏家王次恒，分别演绎他们本人创作的代表的作品。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福吉天长》，这是赵聪创作的琵琶协奏曲，把东北人民那种率真、乐观、幽默、豁达的性格以及东北话的语调都巧妙地融入到作品当中。 聪聪啊，我特别想听你近距离的能不能跟我们谈两句 那个沧海一声笑 因为我觉得琵琶是非常有中国人的特点的，尽管它是舶来品，但是你看我们原来学的这个琵琶行，白居易先生写这个琵琶行的时候，里面其实就是对琵琶已经有了很多生动的描述，比如说、 啊、太了不起了， 对啊对啊，它是用文字描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现场能听到您这样著名的这个琵琶艺术家来给我们演奏一下， 可以对比一下啊，比如说他说最有名的那句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对， 大珠小珠落玉盘，我觉得它就是形容了琵琶的一个指法，就是它的那个轮指，就是 真是拨动了心弦，不仅是琴弦也是心弦。你看他描述哈，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哪个是大弦？ 我想他的大弦指的是更多的比较后边的比较粗一点的， 粗一点的啊， 或者是更多的扫弦如急雨哈，类似于当时他们讲用最硬的就是这个拨子啊，器材 对，来曲中收拨，当心话嘛， 收拨啊， 对， 来击打最柔软的弦，然后他觉得会出现特别有力量的那种 有力量的 冲击力， 对 对, 对， 所以我想他可能是类似于 对对对，喷气 小弦呢，我想他就说前面的弦 非常婉约委婉，小弦切切，如私语。就像两个人窃窃私语的那种感觉， 差不多，就是我想这个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就这是四根弦，但是它却表现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情感情绪。

归来精彩的演出。在音乐会的导赏环节当中呢，特别邀请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海霞和琵琶演奏家，也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赵聪，还有指挥家刘沙一起为我们进行了眼前的导赏。在下半时段开始，我们也是继续要来聆听的是赵聪创作的琵琶协奏曲《伏吉长天》的第三乐章《啸天长》。 那最后一个乐章是最有趣的， 在最好玩的， 最好玩的， 好玩在哪儿呢？ 我就想 东北风， 我们东北到底是什么最有特点呢？是什么呢？想了很久很久，哇，是我们的幽默感，所以我给它起名叫啸天长，就哈哈哈哈一直在笑，叫啸天长， 也是一种乐观的精神的表现哈。 对，所以呢，这段我用了 rap 说唱啊，这说话。然后呢，里边有东北话，东北话最有名的是什么？ 大哥， 大哥，干哈？ 对对对对，除了刚才这个大哥，还有啥？ 还有啥？ 你那疙瘩还有啥？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符号在里边， 很多秘籍在里边。 琵琶原来是个儿比较大，然后弦比较少，但后来弦越来越多，个儿越来越小，你就越来越便于携带。其他的乐器有这样的吗？ 中国的乐器都一直在改革。 嗯，就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 对， 一直在走中国化的道路。 所以我们是和嘛，然后就我们的那个声，其实就是一个和 乐器。 嗯， 那个声 怎么讲？ 这个是，最早还有个典故，声以前有个名，叫做鱼。 那个成语是啊， 就滥竽 滥竽充数。对， 这个鱼就是现在的声， 是的前身。这样的，就当时说有一个人嘛，就在里边，他不会装会嘛。 哎，所以那可见当时的那个乐团人数也蛮多的吧？ 是啊， 是 啊。 对指挥其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啊。 对，所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西方的所有音乐厅里的管风琴，它的前身的原理就是根据声的原理， 对， 它也是一根管子一根管子抽烟 啊。对， 它只不过是通过那个后边的工业革命， 对， 鼓风机， 对，给它更多的气啊。原来这个鼻祖在这里，还又找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追溯历史，我们会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对于我们中华文化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包容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把中国自身的特色发挥出来了，不仅仅博大，而且精深。我就刚才就第一次知道居然二胡是舶来品。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二胡衍生出去的，像金胡啊、板胡啊、 高胡啊， 这些其实都是它衍生出去的。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有智慧的一点，它不仅仅就是保留着自己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而且善于把别的东西融合进来，融入到自己的文化艺术当中，形成新的这种文化艺术特色。甚至在今天，我觉得已经生发出了新的对年轻观众的这种吸引。 国家大剧院今天我们聆听的这场音乐会是中央民族乐团归来音乐会，此刻在耳边的是二胡协奏曲《卧虎藏龙》。 请来我们中央民族乐团，多年前我们就有这个发过聘书的于红梅，非常难得的是这个经过这个谭盾老师授权吧，也特别这个很有幸观众能够听到，哎，由于红梅老师拉的，由我们中央民族乐团做协奏的谭盾老师这个获奥斯卡金奖的这个《卧虎藏龙》 哦， 电影音乐， 哇，他专门写的， 对 《卧虎藏龙》改编成了 二胡协奏曲， 二胡协奏曲， 真的是让人特别期待， 非常期待。 作为二胡协奏曲《卧虎藏龙》的原版演奏家，他的诠释也早已成为经典。他手中的乐器就如同中国侠客手中的兵器，他用极富张力的演奏带观众重回电影中的爱恨情仇。 我不知道，聪团，像你们现在，我们的中央民族乐团，我们的民乐怎么去吸引年轻观众？ 其实民乐本身，我觉得在中国就特别的有根基，有市场，特别有感觉，有归宿感似的，然后特别亲切。 对 然后呢，在国外，我们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外演出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大幕一拉开，肯定就成功， 全面成功， 全面成功 是吗？ 全面成功，这是中央民族乐团， 这个真是文化自信哈。 对不起，但是我想就是问一个敏感的问题：你说大幕拉开就全面成功，是因为下面坐的全都是华人，他们从你这儿找？ 不是， 恰恰不是，这个是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前几年 中央民族团全团在美国巡回演出， 嗯， 我指挥的是卡内基音乐厅那场。当最后谢幕的时候，我才看到，华人可能占的不到15%，全是西方观众，当地的观众。 因为我觉得这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除了我们是传统文化，还有一个他们想象中我们还是在唐朝那个样子，可是 相对单一的那种 风格，没想到中国现在的乐器可以变成这种交响化的， 对， 可以完全表达当代的情绪的，所以今天这场音乐会我们选来选去，我们选了很多的新作品，当代的作品，我们希望除了能够继承传统，我们尽量的在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 其实我们现代模式的这种民族管弦乐队的乐团的形式大约有100年的历史了哈。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民乐合奏的这种形式，它有没有像西洋乐是分声部的？ 有啊，有。 它怎么分呢？ 我们现在乐团呢大致根据西方的雏形和我们自己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把它分成了四个声部。这四个声部呢就是吹拉弹打， 就吹拉弹唱，是吹拉弹打， 打就是吹管乐，然后拉弦乐，然后弹拨乐，打击乐，这样的。 我还听说在你们的这个民族乐团的演奏当中还有西洋乐器。 有啊有啊。 不会打架吗？我们有神仙打架，不会有乐器打架吗？ 经过这么多年吧，我们想科学化的把这个乐团效仿西方也好，或者根据西方的基础建立我们自己特色的时候，确实是发现低音可能还是欠缺了些，你不能光弄一个大钟， 对对对，它需要有旋律， 对啊，它要需要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是在不断的兼收并蓄，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方面是我们要吸收进来，一方面我们要走出去，走出去的时候不仅是单纯我们本民族的特色，还有跟世界相通的这些东西， 是 也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特点是其实很明显， 对，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容纳进来，不用担心像你说的会被你带偏了或者被他带走了，你进来之后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一个足够 open 的足够开放的一个空间和平台，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不仅容纳时间的还有空间的，不仅是有本民族的还有其他各个民族的，我觉得这种东西才能够让中国更加世界，让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也走向世界，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和吸收。 那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是笛子演奏家王次恒的笛子与乐队作品《燕归来》。很多人对燕子的迁徙很有感触，每当燕子南飞时，或许有一些淡淡的忧伤，这预示着一年又要过去了，自己好像又蹉跎了岁月，碌碌了人生。但是这部作品表达的更多的是希望，南飞虽然略带忧伤，但燕子总有归来的时刻，这也和本次音乐会归来的主题不谋而合。那今天国家大剧院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974溜秀，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